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8集，系统持续性装死，史上最悲催穿书者林妙妙，她也想两腿一蹬就此自杀。耳边甚至传来了竹节磨刀霍霍的声音，听着他一阵胆寒。 那个竹子妖大哥， 他刻意强调了妖字，背后贴紧了石壁。 你们这么啊，原生态的绿色生物应该是如素的吧？ 哼，那道滑稽的鼻音腔调又响起来，只不过这次林妙妙一点也不觉得他可爱了。 我儿即将过满月宴，我要抓个人来给他做衣服。 那好啊，我可会做衣服了。 妙妙接道， 我给我们家小鸡小鸭小娃娃都做过衣服，小竹子嘛。 他仔细想了想，应当是竹笋啊。竹笋的衣服应该怎么做呀？那应该和苞米的绿色外皮差不多呀。竹子精有些烦躁地走来走去，一道墨绿色的阴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 哎呀，夏天太热，冬天太冷，我要给他做一件好穿的新衣服。 林妙妙觉得自己被慢慢吊了起来，绳索般的藤蔓紧紧勒着他的手臂，一阵充血的疼痛过后便是酸涩的麻痹。他悬在空中荡来荡去，浅碧的裙摆轻轻触碰着脚面。 做衣服为啥要吊起来做呀？ 妙妙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样坚持一个晚上，她这双胳膊还能用吗？只听得那磨刀的声音渐渐靠近了，听得人耳朵麻了半边。一根绿油油的竹子慢慢拱了进来，前头尖后头钝，像一根巨大的绿色锥子，道道发黄的纤维呈放射状汇聚在最尖的顶端。妙妙一看这尖利的头，一阵胆寒。竹妖将那巨大的锥子举起来，一下便抵到林妙妙喉间。那巨大的利刃在她身侧比划来比划去，有几下勾住了她的衣裙，又被移开，似乎是在丈量，又似乎是在思考从哪儿开始下手。那鼻音满意道， 哼，这次很不错呀。 竹子妖大哥， 妙妙的声音都有些抖了。 敢问您是想要哪种衣服呀？ 竹子妖大哥对他这副落魄尊容相当满意。 我今日心情好啊，带你看看旧衣服。 林妙妙被慢慢放了下来，绳子粗暴地拖着他走了两个洞口。他裸露的肘部被磨破了皮，蹭满了灰尘。洞里阴森极了，上方倒挂着长长短短的钟乳石，黑暗中看去宛如野兽口中獠牙。一阵阵滴水的声音传来，一滴冰凉的液体滴在妙妙额头上，随后顺着他的鼻梁蜿蜒而下，待流到他鼻尖上悬而未落时，一股甜腻的铁锈味儿飘进了他的鼻中。林妙妙脑子里轰的一下，下意识地抬眼望去，看见空中吊着一个黑影。那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的轮廓，垂着脑袋，拖把布般枯黄的头发倒垂下来，体型庞大，难辨男女。虽然看上去已经了无生气，可是那躯体竟然还在随风轻轻飘荡，甚至风铃般旋转着，看上去不胜诡异。待他慢慢的一点一点转到正面，林妙妙一声惊呼倒灌进了肚子里。难怪这个人体型如此庞大还能被风吹动，他的肚子像是被吹破的气球一般四分五裂，皮肤撑到极限，显出青黑的血管，肚子之下是翠绿的枝节，这枝节不住生长，直贯穿他的腰腹四肢， 使得这具躯体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竹子外面套了一层人皮。林妙妙曾经听说过冬虫夏草的成因，并非冬天是虫，夏天又变成了草，而是草籽在冬日里蛰伏进幼虫的身体，等到虫子冬眠了，就一点一点生长，吸收虫子体内的养分，直长到将其整个身体贯穿，做成一套保暖的衣服。好家伙，做的是时尚界食物链顶端人皮袄子。他禁不住两腿发软。 你要拿我做衣服？ 竹瑶发出笑声。 先前那个人呐，太老了啊，不耐穿，你正合适。 荒唐！ 妙妙两手被绑着，挣扎着直往后退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义兄是柳福一。 就算妖物们没有听说过男主角威猛的大名，但是那外挂般的法器九玄收妖塔总该有点威慑力吧。 什么？柳福一？哼，黄口小儿，你身上一丝柳福一的气息也没有，还敢诈我？ 妙妙一惊，意识到香囊已让木生拿去了，禁不住一阵绝望。 你别碰我，我是穆家家主穆瑶带来的，他们马上就到。 穆家人？血海深仇来得正好，他要寻来，我就先将你的尸体摆在门口。来人，剥皮开宴。 林妙妙没想到自己的保命画反倒成了催命符，竹妖话音未落，他便被迅速吊高，坐过山车似的穿过几个山洞，倒吊着的石笋划破他的肩头，被重重扔进一处石洞里，溅得尘土飞扬。他直摔得两眼发昏，隐约看见一群小妖像是没有关节的木偶人，嘎吱嘎吱嘎吱，一扭一扭地直冲他来了。 不是吧，这系统，系统救命啊，出人命了呀。 一片安静，视野里已经能看见为首的浅绿色的小妖俯身打量着他。系统安静如鸡，该不会他掉线了，一个人被扔在这个世界里吧。一阵冰冷的恐惧笼罩了他。 住手，别动我衣服，别， 哎呦！ 妙妙嗷呜一口咬在竹节上，仿佛咬到了一张又干又硬的竹席子。 哎呀，脱不了，它咬人。 小妖说话奶声奶气的，含了一丝委屈。 哼，都要死了，要什么面子？你们一起上。 另一边，柳福一在泉水源头接了两酒囊水。一只默然放在抱膝闭目养神的木瑶身前，拿着另一只想要给林妙妙，视线环绕了一周，没找到她的身影。阿生，妙妙呢？他走过去，看见木生一个人背着手站在树下出神。嗯？没见着。他转过脸来，嘴角带着微微的笑意，墨玉般的眸子一动不动地望着他。那是一种带着敌意的回应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